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面对萧月的询问，冯珍珠却像没听见似的，出神望着窗外玫瑰上的露水，眼睛一眨不眨，瞬间永恒。萧月又唤了好几声，冯珍珠这才回过神。他慢慢转动眼珠，却没看萧月，而是停在他面前的白瓷杯上。 你刚才说什么？我是说，你既然平安脱险，就回来好好休息，不要再去想那些危险可怕的事情了，我们都会陪着你的。 萧月无奈，见状也不好再追问下去了，他自然而然要去握好友的手，希望借此给予他温暖和鼓励。冯珍珠又一次避开了，就像萧月身上有什么病毒。萧月有些尴尬，又忍不住去想冯珍珠这几天究竟遭遇了什么，让整个人性情大变，惊吓如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沦落魔窟毒手，所有可能面对的局面，萧月几乎能够隐隐猜到，却又不愿意去多想。此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追问任何事情了，就算问，冯珍珠也不会回答的。 别怕， 吴武说着伸手揽上冯珍珠，后者坐上弹簧似的瞬间震动一下，肉眼可见的浑身僵住，最终却没有睁开。这是不是说明他对吴武的信任远大于自己？萧月自忖跟冯珍珠从小相识的交情，此时也不免吃醋。 萧小姐，不如晚上留下来吃饭吧，你也可以多陪珍珠说说话。 不了，珍珠现在最需要的是你，还请你好好陪陪她。不过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的婚期…… 婚期不变，不管珍珠遇到什么事，变成什么样，她永远是我的珍珠。 萧月暗暗点头，庆幸好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概就是这样。 坐在市局的办公室内，萧月如是对凌月二人描述道： 很抱歉，我没有问到你们想知道的答案，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法追问了。也许过一段时间珍珠能慢慢恢复，到时候我再打听一下。 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唉，幸好他还有五五陪伴在身旁，要不然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这话言犹在耳，两天之后，月定堂就撞见一桩怪事儿。这天，林叔一进门就唉声叹气，从林瑶给他开门到中间去做菜，再到吃饭，细数没细数，起码叹了三四回气了。林瑶眼明手快，把林叔欲伸向白灼虾的爪子给敲掉。 用筷子？ 嗯， 小小年纪叹什么气啊？把福气都叹没了。 嘿，我这不是帮你和姐夫着急吗？ 我和你姐夫好得很，用得着你着什么急啊？有话快说，别卖关子。 林叔一手抓筷子，用嘴巴剥虾壳，另一手也没闲着，往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电影票。 有人送我电影票，你们拿去看吧，是卓别林的电影，国内新晋一支的，你俩肯定喜欢。 谁呀？谁送你电影票啊？还两张？哪家姑娘啊？我可跟你说啊，要是舞厅舞女就算了，你给人家还回去，要么也得给钱。 林叔无语，他看向姐夫周萨，后者无声地给他传递唇语和眼色。 你姐肯定是今天去外边买菜，遇到左邻右舍的三姑六婆，受刺激了。 姐，你想哪儿去了？是老月给我的，他喊我去看电影呢。 哦，是定堂给的呀。哎呀，白高兴一场。那你就跟他去呗。 你真不要啊？ 老周，给他看看。 周萨也掏出两张电影票，阵雨之间，正跟林叔的票一样，不过场次和日期不同，一个今晚， 一个明天。 喏， 你姐夫也买了，你们自个儿去看吧。我还当有姑娘请你去看电影呢。你看你长得，成日也招不少桃花，可就是没一朵正经的呢。 谁说没一朵正经的？老月这不是吗？就是性别不合你意而已。这要是他换成姑娘，你乐意不乐意？ 你是瞎说什么呢？ 姐，真没想到你看着爽利，实则还有男女偏见。现在都是新时代了，既然男女平等，那女弟媳跟男弟媳对你而言不也一样吗？ 你真要我说？ 自己家畅所欲言。 我是觉得你配不上人家。 什么？ 是你让我说的啊。你自己看啊，他家世挺好的，要换成姑娘家呀，那就是豪门千金。咱们家呢，虽说前面也阔，但现在总归是不行了，就是平头百姓。还有啊，人家是大学教授，要学识有学识，要样貌有样貌。换成姑娘家，那追他的人铁定从校门口排到黄浦江，都排不下掉江里去，哪里轮得到你呀？哎呀，你呀，也就是一张皮相还能看，吃饭前不洗手，总得我三催四请，又不思进取，混个差事就得过且过，你说是哪家正经姑娘愿意嫁给你啊？要定堂是女的，我做梦都能笑醒。 哼，不吃了。 哎，这就不吃了？这虾还有很多呢。 气饱了。 他原本还买了瓶香水，想洗完澡喷点在衣服上的，被林瑶那么一通数落之后，索性破罐子破摔，啥也不想弄了，擦干头发换身衣服就出门了。 买饮料吗？ 约定堂比约定时间早来了十分钟，他也没坐在车里等，就让司机先回去，自己则站在电影院门口等了十来分钟。 哎，你快看那个人。看谁啊？怎么了？就电影院门口站着的穿西装的那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真的，这气质也真好，身材也不错啊。不过他好像在等人啊。 哎呀，肯定是在等女朋友吧，真令人羡慕。你说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这么优秀的男人啊？ 至少也得是像电影明星那么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富家千金吧。 老岳，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等很久了吧？ 我也刚来不久。进去吧。 好。 哎，你看他等的怎么是个男人啊？ 还是个比他更好看的男人啊。这两个大男人一起看电影还真是少见。哎，你说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应该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吧。 要我说，这两个人不论模样气质倒是都很般配呢。 别乱说了，快进去吧，电影就要开始了。 林叔长这么大也没进过几次电影院，更别提是跟男人一起看电影了，破天荒的一次正式约会。在看见月定堂的那一刻，林叔已经有点后悔出门是没喷香水了，因为他闻见月定堂笔挺西装散发出来的幽香，淡而不烈，悠远如酒。周末电影院满座，两人位置不错，就在正中间对着银幕，不远不近，视角最好。周围熙熙攘攘，有男女成双的，也有几名女性好友同行。男性好友一起过来的也不是没有，但林叔总觉得自己是全场焦点。简而言之，自恋加心虚。尤其是今晚林瑶的话刚说完没多久，他更有种偷情的错觉。月定堂看他如坐针毡的样子，忍不住关心。 你那急啊？ 可能只是头一回约会，不大习惯。 李倩不是桃花挺多的？ 那不一样。 跟雅琪那些舞女在一起的时候，享受的是男人魅力带来的春风得意，左拥右抱。跟月定堂单独约会，老实说还真有点紧张。天知道他在紧张什么。林叔自己也闹不清楚。幸好电影很快播放， 流浪汉夏尔的形象很快令电影院内响起阵阵笑声。这部电影其实岳定堂在法国就已经看过了，不过国内引进译制总需要时间，对国内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比较新的作品了，就算二次重温也不影响岳定堂觉得它是一部经典，看得同样入神，偶尔也发笑。他自然而然地转头想跟身边的人分享有趣的情节，哪怕是一个眼神对视都能收获加倍的快乐。可他肩膀忽然一重，林叔直接把脑袋歪过来，从打瞌睡发展到好梦正酣了。岳定堂有些无语，只好调整坐姿让对方睡得更舒服点。早知道林叔如此没情趣，他估计就把电影院改成西餐厅了，起码看在食物的份上，林某人肯定精神百倍。如此一想，岳定堂看电影的心思也就淡了许多，目光漫无目的在前面几排扫了一下，突然停留在第二排右侧的一颗后脑勺上，那个人怎么看都像五五。岳定堂头一回对自己的眼睛和脑子产生怀疑，他觉得自己会不会和林叔在一起之后看两个男人干点什么都觉得暧昧。五五左手边坐着一个男人，两人背对着岳定堂，离得又有些远，岳定堂甚至不能肯定那就是五五，因为五五怎么会跟男人坐在一起看电影甚至是调情呢？岳定堂忍不住推醒林叔， 喂林叔醒醒。 散场了。 你看第二排右边数起第三个位置。 那人怎么了？ 像不像五五？ 不像吧，他旁边也不是冯小姐。 岳定堂怀疑他睡糊涂了，平日敏锐悉数不翼而飞，还有点可爱。 算了，你继续睡吧。 不。 林叔还真就倒头闭上眼睛，感情周围观众的笑声都成了催眠曲了。岳定堂没法子，只能任由林叔睡去，他也无心看电影了，不时观察那个疑似五五的人。 真不错， 这电影挺好看的。 是啊。 直到电影落幕散场，对方起身朝出口走去，岳定堂这才拽上林叔跟在后面。他已经被此人挑起了好奇心，今天非得弄明白对方到底是不是五五不可。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